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74集，不开心的权利。吃完饭，众人先回开封府。此时开封府里也摆了一桌菜，众人正吃饭呢。 红爷，霍叔。 展昭过去叫人，无一霍可是好久没看见他了，站起来上下左右瞧，又扫跟进来的白玉堂。 你怎么也来了？ 哼，反正也是闲着。 跟红九娘无一霍同桌吃饭的还有邹良和林业火。天放晴了，林业火又恢复了原先没心没肺的样子。见众人回来了，他就问了一句： 你们查什么呢？ 哦，查太师被绑架的案子。 你们是查火凤火龙的事情吧？ 林业火望天翻了翻白眼，众人都一愣，瞧着林业火。林业火放下筷子，架着腿： 真是的，干些多余的事情。 人家也是关心你，谁让你到下雨天就抽风，之前讲到火凤还生那么大气。 林业火扭脸不说话。包拯见时机似乎不错，就走过去问： 林少侠，不如说说你与火凤有什么关？ 包拯话没说完，林业火突然就伸手一拍桌子： 哼，什么火凤火龙都是骗人的，是有人故弄玄虚。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机关，但是终有一天会查清楚，到时候我势必要将那个幕后搞鬼的人给揪出来。剁剁剁剁剁剁剁！ 众人就见林业火咬牙切齿，觉得绝对是有深仇大恨。倒是一旁的邹良摇着头闷头吃饭。 说了半天，你究竟为什么那么恨火凤啊？ 这说起来真是惨绝人寰呢。 众人睁大了眼睛。包拯拉了张椅子坐下，觉得事关重大，别是林业火小时候满门都被火凤火龙之灾烧死了什么的。 我早年间有和师父途经一个村庄，叫什么村子我忘了，但是村子上有个闻名天下的词人武梅须。 听林业火说到这儿，公孙和包岩一起点头。 啊，武梅须啊，经常写诗词赞美人的那位。 我好像也听过，他经常写美人。 然后呢？ 白堂总觉得好像会往奇怪的方向发展过去，毕竟林业火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于是催促他继续。 然后他看到我之后说我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人，于是要给我写一篇天下第一美的词。 那词人真闲。 之后突然一场天火，大半夜的不知道哪儿飞来一条火龙。 林业火蹦起来，踩着椅子，似乎一肚子怨气。 一场火把他写的词和他本人都烧死了，我和师父跑出店铺就看到天上老大一条火龙，简直不可理解。 你亲眼见到火龙了？ 那是啊，那天也下大雨了，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，我们躲到屋子外边就看到四周围的房舍好些都着火了，街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，我和师父到处救人。不过好奇怪，那天火就跟认识人似的，有的烧死了，有的就没事儿。更奇怪的是，火都是从屋子里往外烧的。 屋子里面往外烧，但是火却是从天上喷下来的，是吗？ 这个我可没看见，我就看到头顶天空中那条诡异的火龙扭来扭去的。我冲出客栈的时候啊，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是不是那条火龙喷的？这没准。 继续。 我因为睡前跟武梅须喝过酒嘛，看见他房子里着火了，于是我就去救他。等我冲进他房间啊，就看见他被火点着了。你们也知道我灭火有一手啊。 林业火说着一挑眉，众人心领神会。林业火会无风掌，内力可以瞬间往里收，也就是往一处挤，有什么火焰他一掌就能压灭。 可是你们猜怎么着？哼， 五梅须不止身上有火，还有伤呢。 伤？他是先受伤再着火？ 啊，他还有一口气呢。等我点了他穴道，想救他的时候，他突然抓住我，很激动地说了句话。 什么话？ 他说啊，是火凤，小心火凤，他们会杀死我们所有人，一定要保住那个秘密。 保住什么秘密啊？ 众人等了半天，关键地方没听见，林业火一摊手。 我也不知道，他断气了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林业火一撇嘴。 那晚上，一场天火烧死了好多人，我和师父救出了不少是没来得及烧焦的，但是他们身上都有伤，且还有火油呢，所以火好难灭的，要不是有无风掌，泼水都灭不掉。而且啊，哪有一碰火全身都着的道理？ 众人倒是都明白了，听着更像是有人装神弄鬼，借天火的名义杀人。 那你最后还弄出个烽火堂？ 我后来多方打听，就打听到关于火凤之灾的说法，还有那个火凤不吉利，火龙紧随火凤而来，烧光一切的传说。不过我听五梅须的遗言，感觉火凤并不是一只凤凰，而是什么人，且不是一个人，因为他说了，他们会杀光我们所有人。 众人都点头，觉得有道理，只不过还有个问题。 五梅须不过是帮你写了首诗，你至于一到下雨天就抽风吗？ 素清忍不住了，他们火凤堂的人好奇这件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都想问又不敢问，生怕是什么伤心事儿。众人此时倒是心中有数，林业火真正生气的原因恐怕是…… 最气人的就是那首词被烧掉了，我连一句都没有看到，五梅须带着的所有的诗词都被烧掉了。他说要写一篇流传千古、赞美我容貌的名词，要是当年有这首词啊，老子就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美了，还至于搞得现在这样吗？世人只知道白玉堂，不知林业火。 白玉堂搔了搔腮帮子，表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素清扶额，邹良饭都吃完了，放下饭碗摇头，其他人也是哭笑不得。林业火的思维果然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。 我当年就发誓，一定要找到那些放火的火凤，替五门虚大才子报仇。还有，记我那首本来可以流传千古的天下第一美名篇。 说着，林业火捂胸口，表示想起来就心痛。等林业火说完，众人沉默了好一阵子。最后，邹良第一个站起来，手里拿着饭碗，里边半碗肉汤拌饭，还有几块肉和半个鸡蛋。他嘴里嘟嘟囔囔往外走。 有功夫我还不如去喂狗。 赵普望天带着小四子去散步消食了。萧良瞄了林业火一眼，叹了口气。还好他拜的是赵普，不是林业火。天尊和阴侯替无沙捏把汗，这孩子是怎么教育出来的？众人虽然觉得无语，倒是也松了口气，原来没什么大事，也没什么真正的伤心事，倒是放下心来，各自忙各自的去了。林业火见众人都散了，搓搓脸回屋睡觉去了。等他走了，公孙看展昭和白玉堂。 你俩怎么看？ 虽然挺符合林业火的性格，但是又觉得似乎哪里不太对。 我也觉得他好像隐瞒了些什么。 这时吴一霍突然笑了一声，展昭等人看他，红九娘也喝着汤瞧他。 你又有什么看法？ 你们也是非要逼他寻个理由。 什么意思？ 人啊，多少都有几件伤心事的，有些事情可能已经无法挽回，自己不开心就好了，未必需要与人说。他不过是下雨天自己默默地触景伤情一把，你们就去查他干嘛不开心？他连独自不开心的权利都没有啊。 展昭眨了眨眼，公孙想了想，似乎也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是 我们也是关心他。 关心他就随他去嘛，他也是不想身边的人不开心，跟你们关心他为何不开心是同样的道理。 众人想了想，倒也是，林业火不想众人看到他的时候心有芥蒂，而他又想保住自己下雨天不开心那点权利，想众人无视他不要追究，这的确是他们管得太宽了些。 归根结底，他也没遇到一个可以什么都说的人吧。 吴一霍和红九娘点头，是这么个道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